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王丞相瞅着靠谱，立刻做若有所思状，微微点头，点头的幅度不大，只要天子一有异动，他可立刻改其意志。 这宣平县令倒也不是无脑子，哼，出城之时闭了宣城门户。 话未完，意已传，关键是听众中有人解其意。 老臣以为八王爷体恤黎民，用心良苦，然既之以一，起不了治本断根之效。 唐太师往前一步，双手向着八贤王微微一拱。 哦， 天子的身子微微前倾，语意中终于有了一丝起伏。 太师之意， 宣平之危，危不在极易，危在开封。 讲。 自古以来，极易过处，哀鸿遍野，侵城掠地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况且听那宣平县令所言，据城中名医不识异种，束手无策，就算开封既之以名医，安知几时可奏效，几时可压服。更何况宣平县距我开封仅百有余里，开封26万余户，渠通八方，到底南北人流如织，进出频繁，一旦极易进入开封，皇上，开封危则大宋危，不可不慎呐。 包拯心中长叹，庞太师所言亦是他心中所想，只是紧接着的话叫他如何说得出口呢？ 反观宣平，户千余，口不足万，既然宣平县令临来时已封了宣平门户，臣请圣上在宣平城外10里处设夹栏路障，不可放一人出城，亦不可放一人入城。 太师此言是要舍宣平万余百姓性命。 八王爷， 庞太师面上出现倨傲之色来， 适才王爷也听到宣平县令所言，极易来势汹汹，昨日还无恙的轻状，第二日便口生恶疮，蹄上流脓，身子弱的挨不过当晚，身子壮些的也就3-5日间，不知一起何处，和异者相处过的会死，身处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竟也接连死了几个，依我看这宣平早已处处流毒，留他不得。 留他不得是什么意思？ 一贯儒雅有礼的八贤王出现怒色来， 依太师的意思是要一把火烧了宣平，不管城中百姓死活。 庞太师心中想着正是如此，口上却不敢和八贤王正面交锋，转身向天子一拱手， 还请皇上裁夺。 皇叔心存悲悯，朕如何不知，只是若果真无他良策，宣平弃之亦可。 天子缓缓起身步下楼岸，顿了顿，无奈笑道， 皇叔，朕不是宣平县令，宣平县令或许只顾宣平即可，但朕不能不考虑天下百姓。 这话说的也不尽然，宣平县令只顾宣平即可，非也非也，他跑得比谁都快。天子此言不至于判了宣平死刑，一股寡淡的悲凉况味在包拯的胸臆之间弥散，口中泛起苦涩的意味来。天下只是赵氏万边的一局棋，舍居保帅合情合理，宣平这颗棋子只能悄无声息地退场。太多人看到的只是棋起棋落，包拯却自棋盘后的暗影中听到绝望的嘶喊渐渐衍生， 看到血雨烈焰寸寸石化宣平的每一个角落。金袍微震，跨前一步，迎上天子错愕的眼神。 臣有本奏。 回到开封府已是天曙时分，包拯连早膳都顾不上用，急召展昭和公孙策在书房议事，先将前事略约叙过。 圣上将此事交由庞太师全权处理，太师今日就将秘密调兵卫出城。 八贤王与本府一再进言，圣上终于同意抽调12名太医院的大夫一同前往，只是唉，太医院的大夫亦由庞太师调度。 如此一来，派与不派有何分别？ 包拯不答，却转向公孙策。 公孙先生， 学生明白，学生只要烧白纸，艾草熏衣，药精蒙面，应当能够暂抵极意之毒。若能有半日时间细观急症，能够找出应对之法也未可知啊。 宣平县令离城之时已经闭了门户，庞太师又将在城外10里设加兰路障。先生一介书生，想来通行不易，展昭自当随行，一应万全。 包拯沉默着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回来的路上，他思来想去，唯有此法或许还能为宣平百姓带来一线生机。只是庞太师领圣命而去，必将死死困住宣平，破加兰路障谈何容易？宣平死亦横行，深入此城又是何等艰险？犹豫许久，终于横下心来，没想尚未开口，这二人已然请缨。包拯的眼眶一热，现在想来，归途中的犹豫是多么可笑。看清了展昭，也看清了公孙策。坦白说，展昭办案跟四大校尉频繁合作，跟吴蜀也偶尔搭档，这期间公孙策都是咨询顾问的角色，忽的要正儿八经的两两拍档，这感觉还真是有点怪。50过后，乔装过的公孙策骑着毛驴，驴屁股上搭着俩包裹，嘚嘚的由北门出了开封。在北郊10余里的茶棚候了一盏茶的功夫，汇合了半座车夫从南门赶车出城的展昭，舍驴就车，一路直奔宣平。平心而论，庞太师这个人除了心眼有些小，气量有些窄，作为有些下三滥，其他的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别的不说，单说昨夜的御书房讨论会，庞太师察言观色、词中变异等临场反应能力还是杠杠的。这只是嘴上的一套，反映到现实行动中，人也绝不落后。午夜入宫，早起点兵，配以良马，一路快马加鞭，风驰电掣。未时三刻，宣平已遥遥在望。距城10里处下马，设最外围路障，刀兵守护加兰，平地起木料台，弓箭手辅之。距城5里外再设路障，依然是刀兵守护加兰，平地起木料台，弓箭手辅之。距城3里处随即挖设尖刀陷阱，上演浮土枯草，插雨林为计。距城1里以内，派宣平县令留下的守城兵卫巡视查看，围城一匝及城墙之上泼火油，一有异动旋即举火。布阵完毕，素日里养尊处优的庞太师饶是累得够呛，仍然不辞劳苦地在两名护卫的陪同下爬上了木料台，激动地俯瞰兼远望着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。 这么周密的布置，我倒要看看有谁能进得了宣平。 庞太师忍不住给自己加冕。庞太师显然忘了一句俗话，到晚才能说殷勤，话说得太满，圆场不易呢。因为左手边数里之遥，忽的火把冲冲，扰攘有声。有沉不住气的敲起了警示的铜锣， 还有猫在木料台上猫得发慌的弓箭手嗖嗖嗖的直放连环箭。庞太师傻眼了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 暂时这些个慌得手忙脚乱的兵卫们是顾不上去给庞太师解惑了。带头的小头目刷的抽出腰刀， 给我追， 追字未落，一只白翎羽箭擦着耳朵嗖的飞了出去。小头目嗷的一声叫，转身捂着耳朵跳脚骂道， 你娘的，看着点。 与此同时，旁边的兄弟们已经呼啦啦追了开去，亮蹭蹭的刀剑在火光照映下忽明忽暗，锋刃直指前方那个向着宣平城急掠而去的白衣女子。 站住， 给我站住。 废话，当然不站住。百忙之中，那女子还好整以暇的回头一笑，显示不把这群素日里精干勇武的精机兵卫放在眼里。眼看快到五里加兰处，喊话的对象也随之改变。 拦住，拦住他，拦住他。 细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